今日同大家讲个故仔，就叫货车司机。开货车嘅司机咧，就特别中意喺夜晚度赶路嘅，因为晚上咧，啲交警一般都唔会叉车嘅，而且夜晚咧就比较凉爽。况且咧，货车一旦超载，系咁喺度起步同换挡都十分之耗油的，加上晚上车又少，可以一路飞车都唔使理。经常跑呢条高速嘅老司机都知道，呢段路晚上经常闹鬼。有时候见到路边有人招手，有阵时咧就看见一个人突然之间跑过去，被车撞到咧，落去睇都系冇嘢嘅。呢一切都系幻觉。遇到呢种情况就千祈唔好停车啦，要一直开晒啲大灯，一路狂奔先可以。有啲经验唔够嘅货车司机咧，就会被呢啲幻象给吓亲嘅，直接将部车开出公路，经常就车毁人亡噶。但即使有经验嘅司机，都十分之担心部车喺度死火嘅。如果一个人停喺条路中间孤立无援，嗰阵时发生咗咩事都冇人知嘅。阿老张进入收费站后，接个收卡小姐递嚟个 IC 卡，一俾油门就飞奔出去啦。佢心里边就祈求神灵嘅保佑，因为佢部车咧近来个情况唔系几好，收车师傅都叫佢大收一次，但系佢想跑完呢个运输旺季先至去收。上咗高速，个挂档唔系几好使，老张就胆战心惊，眼都唔敢眨咁往前开。呢条高速咧就全长230公里，要行半个钟嘅。一路上咧就冇乜车，偶尔咧好似有人喺路边度向阿老张招手。阿老张咧唔知呢啲系人定系鬼，就当睇唔到，继续开车啦。前面咧系一条比较惊险嘅路段，唔单止要下坡啦、转弯啦，路况复杂，而且很好多人喺个路段遇到好多怪事。有啲司机话呢度边间有个坟墓，晚上经常有鬼魂出现。呢阵时咧，阿老张大气都唔敢唞，紧紧咁握实个方向盘。今晚咧一啲月色都冇，虽然咧出面嘅空气好清新，但系老张咧为咗保险起见，就关咗个车窗。部车咧喷住黑色嘅浓烟，好唔容易咧，老张就开到去终点啦。佢远远地见到个收费站，就终于畅舒一口气。 嗰个230蚊啊！ 收费小姐好有礼貌咁讲。老张咧就要下车窗，递咗300蚊过去，佢突然之间就呆住咗。呢个收费小姐咧就系前面嗰个发卡嘅小姐。